有时候我会在想我和我母亲之间的差异啊，我觉得她在勇敢和豁达的这一面其实远胜过我的。她既做到了无私，但是她又做到了无畏。如果说是仅仅是无私的一个母性的话，她可能给你更多的是温暖和包容，但是她一旦又无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她是给了你一股勇气。 你现在收听的是 Edition 与随机波动共同发起的一档女性访谈播客 Her Edition。 我真的很喜欢生活，除了工作之外，就是我的幸福的来源是来自于生活里面这些有意思的事情。其实我对角色的选择，我的空间是比较大的，特别主角光环的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够真实，然后呢极为说反面的大家又会觉得脸谱化。40多岁我觉得你会更豁达一些，但是这种豁达吧还带着一点点，就是你会知道生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。 Her Edition 意在呈现属于女性的篇章，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，通过劳动、创造和关怀，女性形成自己版本的故事。 我们希望通过多元对话呈现这些女性的故事，对于世界提出的问题，回应女性的答案。 欢迎你在小宇宙、微信音频、苹果播客、豆瓣、网易云及喜马拉雅等平台订阅收听。2月3日起， 和我们一起展开更多新故事。